啊，这也是能让你的气息更符合这种西方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。 哎，这句话说得好，这气息得符合人家说话的方式。 嗯， 东方人说话是东方人的气息和东方人的方式， 对， 西方人说话是西方人的说话。